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天光已现，展昭在教场外围时停时走，演武的兵卫已陆续散去，只留三三两两之人还在互相切磋。辰时的空气尚显清冷，展昭一袭蓝衣迎风翻起，竟不觉半分寒意。一夜混沌，脑中杂乱扰扰，额角跳突，疼痛不止，心中却前所未有的踏实平静。昨夜他亲耳听端木翠说记得宣平，记忆沿着宣平延伸开去，明道、信蝶、公孙先生、开封府、包大人，诸多亲切印记，自进入尘渊之后宛如朝过丽沙，平展无痕，如今终于一一凸起，渐渐清晰，一如在脚下铺开一条返乡之路。展昭的双目有些温热，不知道公孙先生他们都怎么样了，大人在府中可好？温姑尾鱼曾说尘渊的时间远远慢过明道，那么对他们而言，自己并没有离开很久，或者只是盏茶功夫，但是对自己来说，尘渊种种实在是度日如年，好在一切皆可接过。身后传来匆匆步声，回头看时正是阿弥。阿弥的身后不远处，两个女士扶着痴痴傻傻的齐木一罗。 展大哥，齐木姑娘她一早醒来一直念叨着回家回家的，问她什么她也不知道。我在想， 你想带齐木姑娘回齐木大宅看看吗？ 是啊，她现在这副样子，回去看看或许能帮她记起什么，好得快一些。展大哥，我不知道她的家在哪儿，你能不能和我们一道啊？ 阿弥说的艰难，他不知道齐木大宅在哪是真，但安邑就这么大，营中去过的兵卫也不少，随便换一个人带路便是，无谓劳烦展昭。阿弥存了自己的心思，姑娘家的一点点起立心思，忐忑间听到展昭温煦的声音，如同和风轻拂。 好啊。 阿弥没有抬头，反而更低了下去，还是不要抬头了，他的笑意藏都藏不住，让展昭看见了可不好。脚下本是沙砾尘土，在阿弥眼中一成流光之景的明娟繁花。一路行来，展昭及阿弥一行人甚是显眼，早起三三两两的路人中，有认出齐木一罗的无不交头接耳窃窃私语，想来齐木一家暗通朝歌之事在安邑已然不是新闻。齐木大宅还是掀翻离去时的那般模样，院内狼藉一片，屋中桌青已翻，想起前两世初到齐木大宅时所见，再与眼前情景比对，展昭难免有些嗟叹。眼见他起朱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，成败或荣辱，兴盛或衰落，也只功夫之间。又想到此时的西岐，姜子牙携精兵猛将来势何等汹汹，周天子王鼎行将镇九州，但是后来呢？莫说是周了，即便是周以后的历朝历代，又有哪个真的是万世千秋了？只盼齐木姑娘不要触景伤情才好。展昭无不担心地看向齐木一罗，他的情形似乎要好一点，虽然面上仍是一团痴傻，但双眸之中终于也泛起几丝活泛之象。阿弥将不相干之人都支在门外，只同展昭两个带同齐木一罗进入宅中。阿弥先还带齐木一罗四下走走，后来看到展昭独自在院中沉思，忍不住便想过去，犹豫了一回，低头向齐木一罗道， 你好生待在这里，不要乱走。 他说这话时语声软软，似是安抚不小事的孩童。 齐木一罗一动不动，两眼呆滞，直如没听见一般。阿弥放下心来，拍了拍他的手背，转身离去。展昭早听到他不声，转身朝向他淡淡一笑，又抬头看了一眼远去的齐木一罗，压低声音问： 齐木姑娘怎么样了？ 阿弥亦随之放轻声音： 我瞧着齐木姑娘精神是好了点儿。展大哥，你放心吧，姑娘不是坏人，跟她好生说说，她不会把齐木姑娘交给高伯简的。 我知道。 你知道？展大哥，你同姑娘之间误会都讲清了吧？讲清了就好，她若是还记恨你，我家在中间也不好做啊。 说起来，这几日多来阿弥姑娘从中说和，难为阿弥姑娘处处维护，展某实在无以为报。 阿弥脸一红，垂下头去，声音细不可闻： 都是自己人，说什么回报不回报的。 展昭耳力何等敏锐，阿弥声音虽轻，他却听了个字字分明，心中咯噔一声，脱口道： 自己人。 阿弥头垂得更低了，青葱般玉指绞作一处，指绞的指上红一处白一处。 姑娘没跟你说起吗？ 说起什么？ 展昭是真的莫名了，但与此同时心中又有几分端倪。她不是傻子，阿弥是个害羞的姑娘，不过很多时候害羞绝藏不住心意，反而欲盖弥彰。 就是 展昭头皮隐隐发麻，理智提醒他绝不可让阿弥继续说下去，否则弄到不可收拾，他要如何周全？关键时刻齐木一罗帮了大忙。 齐木姑娘呢？ 展昭忽然发觉出不对，顺势转移了话题： 不是在那儿？哎， 阿弥也愣住了，他记得齐木一罗明明就在门廊边的，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 我去找找，他这阵子神思恍惚，别出了什么事情才好。 展昭刻意避开阿弥的目光，寻了个由头离开。阿弥没动，他的目光看似闪烁，实则没离开展昭身周半分。 展大哥很在意齐木姑娘吗？ 阿弥洁白细巧的银牙轻轻捏住下唇，直捏的唇瓣边缘微微泛白。 话说回来，齐木姑娘也真的是很可怜，我还是大度一些，若是展大哥喜欢娶她也未尝不可。上古时的圣人舜帝不是还有娥皇女英吗？姐姐妹妹一团和气，凡是有商有量的也不失为美事一桩。 展昭没费什么周折便找到了齐木一罗，他正倚着后院的院墙呆坐着，手里捏着一根断枝，在面前无意识划拨着什么。展昭轻轻走近，停在齐木一罗身边。齐木一罗面前的泥土已经被划拨得翻起，间杂着扯断的草叶。展昭心中五味杂陈，向着齐木一罗伸出手，柔声道： 齐木姑娘，我们回去吧。 齐木一罗柔柔一笑，抛下手中的断枝，眸中满满的信任，将手轻轻搁在展昭温厚的掌心。齐木一罗起身的刹那，身后院墙靠近地面的结合处，杂草掩映之下，似乎有什么不规则的笔画，更像是杂乱无章的线条。一瞥之下，展昭甚至没有觉出什么异样。事实上，就算他俯下身去细看，他也未必能看出个子丑寅卯。当代及许多人力物力财力都未能完全破解试读出阴虚甲骨文的表意，何况是甲骨文的变体暗语呢？展昭不识甲骨文，他连听都没听过。要带到1899年风雨飘摇的晚清，甲骨文之父黄易荣的出现，阴虚文字才为国人所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